欢迎收听有声小说《地球上线》，晋江文学城墨尘欢原著，光和积木配音演员赵成晨、露西演播，喜马拉雅荣誉出品。第204集，一只巨大的虫族将唐默从空中拍下，甩到了地上。唐默在地上打了个滚，躲过攻击。马赛克的火柴居然无法点燃这只臭虫，唐默的心一下子沉了下去。他一边挡开臭虫们的虫族攻击，躲开他们的毒液喷射，一边思考该如何应对。所有的异能在他的脑海里过了个遍，考虑到大火柴都没能对这些臭虫造成伤害，唐默咬紧牙想到了最后那个异能。不到最后关头，不用一个很快的男人。唐默翻身躲过一击。草原上，数十只臭虫疯狂地进攻着包围圈中央的人类，唐默只能凭借自己瘦小的身影躲避臭虫的攻击。这些臭虫虽然力量恐怖，外壳坚硬，但它们的缺点也很明显，它们实在太大了，想要抓住一个小小的人类对它们也不是易事。风吹过这片焦土地，不远处几块漆黑的泥土缓缓松动。不过多久，泥土被挖开，两只巨大的黏腻腻的脑袋出现在了泥土下方。这是两只巨型蚯蚓，它们茫然地看着远处的战斗，歪了歪头，发出嘶嘶的怪声。 臭虫们在杀地底人吗？ 是人类，是人类。 人类？居然是人类。他好惨，臭虫们一定会吃掉他。 两只大蚯蚓嘶嘶低语了几句，就打算回到土里不管闲事。然而他们一起把头埋回去后，却迟迟没有挖洞离开。良久，嘶嘶声再次响起。 为什么我觉得那个人类好可爱，好想救他。 嘶嘶，我也好想救他。 另一边，唐默艰难地躲开两只臭虫的夹击，情势紧急，他咬紧牙决定使用一个很快的男人异能。但就在他准备使用异能的时候，一阵挖土声从他的脚下传来。唐默敏锐地听到这声音，警惕地往一旁躲开。他还没躲开，土壤破开，唐默脚下一蹬就要逃走，谁料一个巨大的圆脑袋把他打了下来。唐默惊愕地睁大眼睛，他回过神时，自己已经被按在一只巨大的蚯蚓的背上。两只大蚯蚓抓住唐默，扭头就往底下跑。臭虫们还没反应过来，他们已经带着唐默挖出几十米的距离。臭虫们发出刺耳的怒吼，他们八脚用力开始挖土。不过多时，草原上已不见了一个身影，数十个大坑留在地上。唐默死死抓住这只蚯蚓的环节，两只大蚯蚓一边跑一边发出嘶嘶的喊声。唐默仔细听了一会儿，没听懂他们在说什么，而他也当然不知道这两只大蚯蚓在跑路的时候还有心情说： 他好可爱，我来背他好不好？ 我来背，你走开。 两只大蚯蚓的大脑袋旁一层淡淡的粉色光芒正在闪烁。唐默将身体埋在这只大蚯蚓的背上，死死抓住对方的环带。这两只蚯蚓挖土的速度快极了，泥土不断地被刨开，从两侧抛向身后，唐默只能把头低下。厚重潮湿的土壤从他的头发衣服上滚过，好像被泥土冲洗着。唐默必须抓紧蚯蚓的环带才能不被他们甩开。他们的身后传来一阵稀稀簌簌的挖土声，数十只黑色臭虫怒吼着追击着，但他们的速度远不如大蚯蚓。眼看双方距离越来越远，漆黑一片的地下，唐默忽然听到数十道喷口水的声音。他一瞬间便明白了那是什么，惊骇地将整个人贴伏在蚯蚓的背上，尽可能减少自己暴露在空气里的面积。 数十道黑色毒液齐齐射出，两只大蚯蚓也惊恐地嘶嘶尖叫，它们似乎能看见那些毒液的位置，一边挖土逃跑，一边扭动身体躲避。但就是这样，还是有一两道毒液溅到了它们身上。大蚯蚓发出痛苦的叫声，它们加快速度挖土，臭虫们在后面努力喷射毒液，但蚯蚓们越跑越远。大约跑了半个小时，臭虫们彻底被甩开了。唐默仔细听了一会儿，确认那些虫子已经追不上来了。他本以为这两只大蚯蚓会就此停下，谁知他们居然还在挖土。两只大蚯蚓一边嘶嘶叫着，一边埋头挖土。 嘶嘶，好可怕，好可怕！ 臭虫的毒液好疼，嘤嘤嘤。 唐默听不懂他们的话，他等待了五分钟，也没等到两只大蚯蚓停下动作。唐默的脸色慢慢沉了下来，他感觉到蚯蚓似乎在往地下挖土，越往地底，唐默能捕捉到的空气就越稀薄。他现在已经有些呼吸困难，如果再往下，他很可能无法呼吸。唐默警惕地盯着四周，寻找机会离开这两只大蚯蚓。然而，似乎是听到了他心里的话，一只大蚯蚓猛地停住动作，另一只大蚯蚓奇怪地回头看他，两只大蚯蚓脑袋碰脑袋，交流了一会儿，他们又扭过头往上挖土。唐默的手本来已经放在了小阳伞上，见状，他微微一愣，暂时停住动作。一分钟后，他们回到地面。这里还是精灵大草原，唐默从大蚯蚓的背上下来，踩在焦黑的泥土上。两只大蚯蚓将半个身子埋在土里，只露出了一对硕大丑陋的圆头，它们的大脑袋互相靠在一起，从某种角度看上去还挺像一个爱心。阳光照射在这对大脑袋上，映出一层淡淡的粉色光芒。唐默眯起眼睛，看着笼罩在大蚯蚓脑袋旁这层诡异的粉色圆圈。 他在看我， 他在看我，他在看我， 明明就是在看我。 唐默仔细凝视着这层粉色的光辉，他的心里隐约有了个猜测。刚开始这两只大蚯蚓抓着唐默逃跑的时候，他并没有看清楚两者的长相，一切都发生得太过突然，唐默根本来不及反应，人就被拉了下去，挖土逃跑。在逃跑的过程中，他听到那熟悉的嘶嘶叫声，又摸着大蚯蚓黏腻的皮肤，他觉察到这是两只大蚯蚓。唐默很久以前救过一只大蚯蚓，第一次是杀死比尔副本，一只丑萌的大蚯蚓被马戏团团长抓住，要作为展览，唐默将它放走。第二次是怪奇马戏团的惊喜之夜副本，那只大蚯蚓又被马戏团团长抓走，这次团长怒极的要当场解剖他，唐默和傅恩铎联手再次救走了他。那一次唐默得到了一个奖励，蚯蚓的好感。唐默小心翼翼地伸出手摸向一只大蚯蚓，他的手还没碰到蚯蚓的脑袋，另一只大蚯蚓就拱了上来，欣喜地蹭着他的手。另一只大蚯蚓见状也不甘示弱，凑上来争宠。两只大蚯蚓争得有来有往，渐渐地都忘了唐默的存在，开始拿头拱头比赛谁的脑袋更大。不过唐默已经得出了结论， 看来就是这个蚯蚓的好感了。 那次惊喜之夜副本，唐默得到了蚯蚓的好感后，一直不明白这个奖励有什么作用。眼前这两只蚯蚓明显不是他当初救的那只，那只蚯蚓虽然也体型庞大，但和眼前的这两只大蚯蚓比完全像个小孩子。唐默心里说， 蚯蚓的好感应该就是笼罩在他们脑袋旁的这个粉色光圈，只要是蚯蚓就会对我们产生好感。 当初得到蚯蚓的好感奖励的除了唐默还有傅文铎，这个奖励看上去非常鸡肋，但是如果碰到合适的副本就会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。比如这次唐默就被这两只大蚯蚓救了， 如果没有他们，唐默必须使用一个很快的男人逃跑。他想要完全甩开那些臭虫，至少需要10秒钟异能，也就是损失20分钟生命。臭虫也甩开了，游戏任务似乎还没动静。唐默思索片刻，决定继续顺着太阳的方向走，看看能不能找到什么线索。然而他刚走一步，衣服就被什么东西拉住了。唐默回头一看，只见一只大蚯蚓不知什么时候咬住了他的袖子，不肯让他走。紧接着另一只大蚯蚓也一口咬住了他的袖子。 跟我们回家。 对，我要带他回家。 唐默试着将衣服从大蚯蚓的口中拉开，可大蚯蚓咬得死死的，衣服一拉开，他们干脆缠住了唐默的手臂。唐默试了几次都没有甩开。唐默想了会儿，决定先跟着大蚯蚓走。很明显，这两只大蚯蚓因为蚯蚓的好感不会害他，还会保护他。在这种陌生的地方，游戏任务还没有触发，他跟着两个地头蛇绝对不会吃亏。一人两蚯蚓就这样在精灵大草原上挪动着。说是挪动，是因为他们走的速度太慢。两只大蚯蚓一左一右地跟着唐默，时不时的还停下来蹭蹭他的脸。唐默几次被蹭得握住小阳伞，想要把他们黏糊糊的大脑袋抽开。万幸他忍住了。大约走了半个小时，唐默忽然停住脚步，两只蚯蚓茫然地看着他。唐默慢慢抿住嘴唇，他俯下身子，将耳朵贴在地面上。一分钟后，剧烈的颤动已经彻底传了过来，大地在震动，好像之前大火烧草原时发生的一样，数以百计的黑塔怪物用力地奔跑而来。两只大蚯蚓此时也发现了这个情况，他们惊恐地缩回土里，想要逃跑。跑了一会儿才想起来还有唐默，又赶紧回来找唐默。但他们就离开了这么一会儿，再回来时唐默已经不见了。 嘶嘶， 大蚯蚓呆呆地看着空无一人的大草原。过了片刻，蚯蚓们哭唧唧地嘶嘶叫了起来，他们一边哭一边埋头挖苦，嗖嗖两下消失在草原上。与此同时，唐默藏在不远处的一棵枯树上，谨慎地眺望远方。 叮咚，有声小说《地球》上线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更多精彩内容，请听下集。